多岁吧， 二十来岁吧，非常年轻。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年长一点的朋友哈， 是， 也是来自于孤石哈雷汽车俱乐部的秘书长梁振刚，梁爷欢迎， 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听起来就这劲儿就出来了。 是的，是成熟的那种，就是大叔，中年大叔。 对对对， 绝对不是油腻的中年。 今天我们要跟着二位孤石哈雷汽车俱乐部的主理人 啊，主理人， 主理人啊，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去踏上他们这趟哈雷的行程哈、啊。 哎， 这个耗时多少天？二位这次行程？ 前后一共14天， 14天 的 两周的时间啊， 对， 去到的我国哪个地方去感受了一下？ 川，主要是出发经过东，经过内蒙，然后进东北， 啊、东北， 基本上全线都在东北， 哦、全线在 北京， 熟悉。 小鸡炖蘑菇吃到撑， 对，那边的美食咱得尝尝，是不是？ 对对、 哦、沿途经过了很多的城市，也风光也不一样，而且作为这个哈雷骑行，这、 嗯、 真是全程都在路上啊！骑行的时候 是的，而且他们骑行肯定走的道路和我们自驾或者说我们一般去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是的，是的、嗯。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这趟行程当中、嗯，二位以及所有的这些硬汉们， 嗯， 体会到了祖国大好河山哪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哎， 是不是？团结上，然后各司其职，我觉得。我特别向往这趟行程，他们分享的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也想， 我也想骑着我的小绵羊跟着。 我绵羊，我电动的， 啊，电动的，不行啊， 是不是？到底他们二位以及这些朋友们经历了什么哈？ 嗯， 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行程流程，先播一个资讯之后，二位先休息10分钟，可以回炉一下大概那些精彩的记忆的片段， 还有瞬间。 对，瞬间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二位精彩的哈雷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了，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这条道的应该特别喜欢。 哈哈，对，这条我要隆重给大家播报一下。 你问个事儿啊， 你 什么叫赛璐璐？赛璐璐，听说什么叫赛璐璐是什么？你知道赛璐璐吗？ 啊、哦，这个赛璐璐我还真的是没听过。 是不是？先跟各位说说标题，400多幅迪士尼动画和日本动漫原画首次在北京展出。 我的天哪，雀跃简直我要蹦起来了。 是是是， 听说过赛璐璐吗？ 没有。 期待在动漫工作室像迪士尼创作者一样工作吗？ 哎、 想一次性将400幅动画片里最熟悉的动画手稿看个够吗？ 真的是非常 非常像小广告， 非常吸引人。 嗯， 如果这个领域大家钟爱的话， 对， 嗯 啊，当然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事情啊。2018年的这个夏天，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和日本动漫原画的400余幅动漫原画与珍稀赛璐璐首次来到了北京。赛璐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 我要待会儿那个要科普一下。赛璐璐可能是那种我怀疑 海贼王里的一个角色， 不是 海贼王里的赛璐璐。上面写得很清楚、嗯、一会儿再说啊，这些所有都是如何在一纸铅笔下诞生。那次我们跟着那个有一个朋友去日本的漫画界，不是他有一个漫画画画的工作嘛、 哦、 对不对、 啊、 高薪职业啊， 哎呀简直了。 是这个23号、哦、主办方举行了动漫原画的特展、嗯、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媒体探班、 啊、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当中一只爪子的故事当中米老鼠的铅笔手稿。 铅笔手稿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是米老鼠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时的样子、 嗯、我的天哪。还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小鹿斑比、爱丽丝梦游仙境、小飞侠、 嗯、 还有睡美人、小姐与流氓，这些诞生于1939年到1995年之间的迪士尼动画的原始拷贝、嗯、原画和赛璐璐将同时展出。 哎呦、 嗯、 这个赛璐璐来了啊。 对，赛璐璐来了。 是什么呢？ 赛璐璐其实就是一种人造塑料，人造透明塑料片儿、 哦、 啊。这个动画公司使用透明赛璐璐卡来动画制作，最早是源于美国，然后传到了日本，动画也大量运用、 嗯。 而在数码制作普及之后呢，就算画师更喜欢笔绘，也可以绘在纸上，设色扫描入电脑就可以了。 嗯、 赛璐璐纸片还是挺管用的。 是的， 就是但是呢，它就不用再使高科技有了之后就不用这个赛璐璐片了。 嗯， 于是呢，它也就逐渐退出了动画制作 夜的舞台。 是的，还有当时现场还有什么呀？城市猎人啊，名侦探柯南呐、铁臂阿童木等漫画的原画和赛璐璐都会见证传奇的诞生哈。 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对对，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呢还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还原动画诞生的过程。在展场当中，观众可以看到精致复原的上个世纪30年代迪士尼画师的工作间。 我的天哪！ 身临其境的体验赛璐璐的工作原理，在光影装置前拍照，观看经典动画，巨喜啊！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 于7月21日开展，就前几天嘛，并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持续到10月14日， 有的是时间， 大家尽情的去吧！ 啊，非常期待啊！第二条呢，其实现在是七月的最后一周了哈。我们看重庆现在是持续高烧不退，就是热、 还是热， 是吧、 我们能感受到重庆的热情啊。 那个游客入渝呢要感受山城的热情哈、大暑时节之后，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高温持续。24号，重庆气象局连续第6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这也是7月15号以来重庆连续发布了第10个高温预警。气象部门预计呢，当日重庆38个区县当中将有18个区县气温达到40度以上。 我的天哪， 40度以上啊， 40度以上真的是高温了啊。当日呢，记者在洪崖洞景区看到，虽然室外已经酷热难耐，但是仍有大批外地游客在洪崖洞景区观光。不少游客为了拍摄轨道列车和汽车同时在甘思门大桥上行驶的情景，在洪崖洞城市阳台空地处一站就是10几分钟啊，举着手机，手机都晒没电了，丝毫没有因为烈日的高温影响游览兴致。 是的，其实相比外地游客的好奇，习惯夏季连续高温的当地民众也习惯了每年与高温的这种相处，对吧？这也没有办法，对吧？ 是的， 这么多年是吧， 用一年降温啊，我不热， 这个 很凉快。 在重庆磁器口古镇经营火锅店近12年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说，重庆再热生活还是一样要过，是吧？你不能怎么着，是吧？那重庆人都很好奇，就外地朋友说，那么热的天 还 吃火锅？ 哎， 然后李先生解释说呢，这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不了的事实。 哎，是的，虽然说他们也真的是觉得热，那只能把空调开的稍微足一点，是吧？ 对， 其实让汗发出来之后呢，反而会通体舒畅， 非常舒适啊。 是的， 也是了解到了，如果近期各位去重庆的话，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对， 第四条也是酷暑难耐啊，来日本的消息，罕见酷暑州至日本丹州2.26万人因为中暑被送到医院了。 哎，看来今年好像不光是我国这么酷热哈，其他的地区也是一样热。据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显示，7月16日至7月22日这一周，日本全国范围内因中暑而被送往医院的患者多达2.26万人，人数刷新了2008年的记录，其中65人因为中暑死亡了。我的天哪，丹州内的死亡人数也是2008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是的，7月9号到7月15号呢，因中暑被送往医院的患者是9956位，而7月16号至7月22号一周内因中暑被送往医院的人数比上周一下翻了一倍有余， 太热了。 此外呢，从4月30号到7月15号送往医院就医的患者大概是2.12万人，16号到22号仅仅一周时间就超过之前2.5个月的人数。我觉得这个天气是一直在炎热持续啊，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呢做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工作的时间啊，在户外工作的强度是不是减免，这些都要去做一些预热。 而且就是一些大的公司是不是可以先准许大家不用穿那么厚的制服来上班。 对，日本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非常的正式啊， 非常正式，而且那个包裹的很严， 对对对， 然后这样它的热是散不出来的。 是的，我们看一下，从中暑的患者的这个年龄上来看呢，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大概是1.53万人，占总人数的46.5%。7岁以上、18岁以下的患者是3665人，占全体的16.2%。剩下是未满7岁的婴幼儿童是288人，占总人数的1.3%。 是的， 酷热难耐哈。如果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还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就要注意多喝水啊，多去一辆车带一带，对不对？ 是的。 炎热是这样的，就最近北京下雨了啊，天气也变得好一些。希望各位呢，不管是下雨的天气还是炎热的天气，都保护好身体的健康哈。 对， 今天我们把时间留足给我们的二位这个哈雷大哥哈。 好， 对，要感受他们这一趟行程带给我们的刺激的体验。马上有请二位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 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哈雷的乐队的，哈雷的一个骑行队伍的话，一定要再放 Mr. Big 英国大先生重金属乐队的歌曲，非常适合这个气质哈。 是的， 浩浩荡荡一群人上路， 一定来一个硬摇滚。 对，硬摇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哈。 好， 新朋友第一次见面呢，是有点陌生，之后会越来越熟悉。 是的， 背不住，我们会去哈雷俱乐部看看他们的日常的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我哪天骑 着小绵羊去？对，去啊，对，特别呵护，欢迎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二位来自于孤石哈雷汽车俱乐部的两位，应该是重量级的人物哈。 必须的。 第一位是主席柴正，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柴正。 第二位是梁振刚，梁爷，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好。 这个圈子里肯定都有他们的称呼。 那 咱就不那么称呼他们。 对，咱们就不这么称呼了。 对对对。 嗯。 二位呢，也是一看就是性情中人。 嗯。 对吧？ 必须的。 问哈，咱们因为我们有些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问到您的哈。 哎， 刚才说这个俱乐部叫孤石，很硬，为什么叫孤石呢？这个是二位谁给我们解释？孤石，孤独的石头。 你们不是都团队出行吗？ 对啊，怎么叫孤石呢？ 啊 这其实呢，因为俱乐部最早是2012年成立 啊， 最早呢成立之初也是因为一次艰难的骑行，所以起的这个名字。 艰难的骑行， 对，当时也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山路，包括下雨、大雾等等，是很艰难， 恶劣天气。 对，所以当时成立了俱乐部，当然呢名字起的是这个，包括我们当时跑的也是孤石骏马场，所以以它为名。 哦， 实际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名字给我们带来的不简简单单是因为是一个地名，更多的可能是给了我们一种信仰跟力量。就像我们其实圈里的有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自己当时圈里很有名的另外一个硬哥，给我们的俱乐部又另外一种诠释，它叫孤而不傲，坚如磐石。 哎呦。 上其实我们觉得更贴切我们 没错 出去骑行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不简简单单说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对我们更像一种信仰， 孤而不傲，坚如磐石， 很好啊，这个解读。 对，对于整个团队来说实际上更是如此， 是 尤其大家出去，尤其这种骑行都不像开车，更需要大家团结。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哎，比如说我们的柴哥在这个骑行当中，您的角色是什么呢？是领头羊还是？但每人都有角色吧，分工吧。 对，您一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对对对，一般像因为尤其像摩托出行呢，就对于在骑行当中的一些纪律就更加严格。 那必须的， 如果发生问题，我们是肉包铁，更危险嘛。 是的，是的， 我一般都在第一个。 领头羊， 一般我一般都是带队，像梁哥一般都是收尾，因为尤其带队跟收尾，实际上在队伍当中是很 重 要的一个角色。 我的天，一头一尾都来了。 对，一头一尾两个重要角色全都登场了。 梁哥玩弱场 啊。对啊， 那个， 他是我们节目组的 柴哥。梁哥，我们节目组有一个老年人 是我们的就是拉行李的人。哎，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叫周驼。二位好哈，咱们这个同龄人 是的 上哈。 他就有一个哈雷梦，年近50了还没有实现呢。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一般人选的摩托车，为什么很多男人呀，就是喜欢哈雷这个摩托车的，是不是有这种情绪和情缘？你们说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就二位选择哈雷是 有原因吗？ 哈雷呢是其实源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哈雷机车文化， 是 它已经有从190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00年了。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呢，为什么去喜欢哈雷呢？是从小呢就有一个哈雷梦。我们在看的电影施瓦辛格骑着一辆哈雷， 是的， 那个范儿是非常足的。 咱们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是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这种硬汉的感觉，在路上和兄弟们一起骑行的感觉。 是是是， 对对对，还是这种感觉比较爽啊。 对对对， 就是大家一起一 路狂飙， 是的， 朝着一个目的地去行进，这样的，哎呀，这种好像是生活的一种状态。 嗯，很多人很羡慕这种状态 的，对吧？ 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问问二位哈，就是现在骑行，就是哈雷这个俱乐部也成立了，这么有几年了，然后那你们平时就是放在骑行和俱乐部上的时间，大概占你们生活当中的多少？ 主要的吗？还是？ 对于我来说，其实现在真的是在俱乐部当中的时间占用还挺多的， 是吗？ 它已经其实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事情 一部分。除了我正常的工作、生活以外，家人以外，其实很多时间其实都在俱乐部，大家一块出去聚会呀。其实我们在一块，其实不仅仅单只是骑行了， 哇， 更是多年的好友。 啊， 甚至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外俱乐部。成立都很多年，好几十年的都有，那实际上可能都已经是老年人了，但是大家还在一起， 哎，好有 这种 感 觉，就不简简单单只是骑行问题。 是的， 是 的，是 的， 对， 真的是好哇，真让人好感动啊！你说这样的凝聚力，一般人好像还真的是没有。 是的，是的，而且我会感觉到，就是这些男子在一块儿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是一个局，他是一个生活的延续，对不对？他有一种情谊的延续， 而且他们之间绝对不会像。这个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那种啊寒暄啊，还整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没有意义。 有时候你看，咱们经常有的生活中说说咱们之间生死兄弟啊， 对， 真正的生死兄弟是要有经历的 啊， 没有经历，咱们都是怎么说像 酒肉朋友， 朋友 对 聊天 对。 但其实我们跟梁哥，我们有的时候一块出行，我们其实碰到过非常多的一些所谓的生死兄弟，碰到的一些。恶劣跟风险 啊，是吗？ 所以可能这也是我们之间这种感情跟其他人 越来越坚固，对对对， 是。其实好多人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可能就都是受电影的影响，就觉得只是觉得骑哈雷啊特别的帅气，特别拉风。但其实，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是会遇到很多高危的风险的，是吗？ 是，试举跟我们说说呗。 对，有没有遇到过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 是最近还是之前发生的啊？有没有？ 我先说一下。 好嘞。 比如说我们在几年前呢，一起几个人一起骑了一趟美国的66号公路，因为那是一个梦想， 必须 的人的梦想。 嗯。 在这个骑行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就是根本就没有想到的，突然就在山里头就下上雪了。 哦，下雪。 而且半个小时，这个雪已经达到了20-30厘米。 积雪了。 妈呀！ 那个当时呢，就是，路非常难走，因为下雪嘛，两轮，就牵扯到有人在摔车。 哦， 继续无法前行了。 嗯， 我们离这个目的地，这个红峡谷，还大概还有个90英里的样子。 啊，90英里， 但是就是到不了了，而且又是在荒山野岭。 是 啊， 但是比较好的是，虽然这种环境非常恶劣，我们也觉得很无助，但是当地人我们 热情 到了，非常热情，而且呢，包括停了车帮我们去扶车，包括给我们一些这个热的咖啡喝， 让 我们 好棒啊， 非常温暖。 嗯， 哇，好， 但是确实是很危险，因为在山里头路况也不熟悉，还下着大雪。包括我们去年去新疆也是遇到了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 也是天气吗？ 其实这也是我们骑行的精彩的一部分。 是的，故事里的事，对不对？这是有故事的事，对吧？ 怎么样去应对？ 所有都一帆风顺，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意思， 也太单调。 参加旅游团一样， 嗯， 你参加的这旅游团行程，你回来的感受跟我参加旅游团回来的 一样， 一模一样， 没意思了， 那就有点没意思。 这走丢了，这。 我另辟蹊径。 当然意外谁都不想发生。 是是 是, 是， 就是不一样的人生才能说的时候呢，很精彩，很吸引人的。 是的， 对对， 而且就是越是这样的事儿，你越记得清楚。 对，越想听嘛。 有惊无险才是最棒的。 没错， 对， 有惊无险哈。 这样刺激吗？ 刚刚我在想，就是很多人想入这个俱乐部，你得有资格吧？ 还这样蠢蠢欲动。 对呀、啊，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问一下柴哥，就是比如说，有些哥们儿说，我想入这俱乐部，你们没有要求、有审核的这样一个机制吗？有吧？ 其实我们对于加入人的要求呢，也不是很严格 啊。 但是呢，对，当然会有，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玩 啊。 第一要有共同价值观， 对啊， 对吧？第二一个 三观得一样。 第一，你还得有一个，你得有一个美式重机。大家一块骑车嘛，不能说。 首先，你得有个哈雷。 对，能一块玩。 对，这样。得有车， 对，得有车。 对呀、啊，你没有车，你骑什么自行车吗？ 大家的中心还是要骑出去嘛。 没错，没错。 得有车。 对。 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阶段，大家在一起骑行的过程，大家互相感受 熟悉。 就这是一个双向选择。 嗯、 你跟我们一起玩，你觉得舒服不舒服？ 啊， 咱们大家一会儿，大家互相觉得是不是感觉的这种配合很默契 啊？对对对对， 啊，这是一个先提条件，因为大家以后真正出去，刚才像我们说的，碰到一些恶劣情况，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团结的， 没错， 一定是能够伸出援手的。 嗯， 你说我这碰上事我拜拜啊，我得先保密一下，这显然。就 不合适， 对，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就跟谈恋爱一样，你得双向选择， 对， 在日久见人心嘛，是不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交谈和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的一些应对反应，以及聊天当中产生的价值观，你就会知道啊，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的队伍。 是的， 对， 是的，嗯， 这40人可真的都是大浪淘沙淘出来的。 那必须的呀。 嗯， 那我们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组织一起玩的活动， 嗯嗯嗯， 这个活动的产生、策划、组织线路，二位是谁先？发起不是大家一会儿大家一起讨论还是怎么样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讨论 啊，哦，先讨论。 哦， 每年呢，其实我们在年初都有一个每个月的一个骑行计划。因为 每月一次， 因为毕竟这个40人的这个会员里头呢，大部分人都是还是在工作， 有工作的， 啊， 所以基本上骑行呢都是利用自己的周末， 嗯， 甚至是一些假期的时间 请个假。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提前呢都做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比如几月份我们会有一次长途骑行，比如6月份的这趟。东北的这个边境游， 嗯， 实际上就是很早就已经计划出来了。 哦， 嗯嗯嗯， 每年呢都会有一次长途骑行，加上几次中短途的。 嗯， 那周末跑山呢，这会儿比较频繁了。 哎呀，这个照片拍的太漂亮了，看我跑山那照片拍的真无敌。 哎，我跟你说，这个骑车路上的风景那是无敌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要是说咱们刚刚结束的这个东北的行程， 嗯， 因为是边境游嘛，那肯定像停靠的点啊，包括要住宿的地方啊，这些都还是要提前去定好的，对吧？ 是预定吧，还是怎么着？ 哦， 还是停下去再找，还是那种的？ 嗯， 会做提前的预定安排， 嗯，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变化。就像刚才说， 哦， 我们在行程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 事情 发生 啊， 嗯，比如我们出发的前几天就全程大雨。 是的， 全程大雨。你想进了大兴安岭之后再下大雨，就路况变得非常不好。 是的， 你骑车可能就有风险， 嗯， 我们要调整我们住宿的位置。 对对对， 所以也会有变化，但大体的方向不会变。 嗯，就大老爷们在外面路上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解决，那个劲儿也是非常让你觉得想去了解和感受的哈。 而且你40人的力量， 那不是一个小的队伍。 是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骑行路线，上面呢还有1分钟，简单看到的经过了像扎鲁特旗、齐齐哈尔、呼中、北极村，啊，北极村也去了。 北极村， 家乡黑河也到了 啊！是啊，呼玛、黑河、佳木斯、抚远、星海湖、镜泊湖、通辽、赤峰， 再回北京。 对，就这样绕一圈回来了。 是的，这14天呢，我们下半段的时间要听听二位精彩细致的分享。 嗯， 如果您是哈雷骑行的拥趸，就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听听二位的陈述，也有一个经验的分享哈。 嗯， 而且其实，在下面呢，还有二位的一些关于骑车的一些注意事项，怎么入门？你很多朋友入门呢，买个车，这些 事 都要跟我们说说哈。 对。 我其实就是想听听怎么入门，就是如果真要入了这个车之后怎么开。 你先把电动车学会了。 我听说开哈雷和开摩托车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反向的操作？ 先得有驾照。 啊， 对，你还得先考个驾照啊。 是，还得有驾照。 没问题，你没问题。 周头已经悄悄的溜走了，溜了溜了。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是二位稍微休息。其实我在这节目当中也是感受到荷尔蒙的力量，我也很喜欢哈雷， 是吧？ 很喜欢机车。嗯。 哦，那我就不要加入了，我觉得。 哎，你在后， 我小绵羊跟不上。 不是， 我们也有女哈雷， 女哈雷骑手，那更飒爽的一群人了。 我先去考个驾照。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小薇愁什么呢？

说到这个哈雷的这个装备，一是整齐划一，这个队伍很整齐，很有素质；二就是安全的因素的考虑，因为很长的时间在路上，人包车呀，这个很重要哈。 就是你这个装备要非常非常的专业了。 对对对，二位谁先说说装备的问题？车头还是车尾？咱们说一下，车头来吧。郑哥来，郑哥来。 正常咱们一般出行比较多的骑哈雷，皮衣皮裤会比较多。 皮衣皮裤， 对， 那必须的。 皮衣皮裤会分那个秋冬款和春夏款吗？ 有好问题， 会有薄厚，因为 是吧？ 咱们的皮衣都是里头带内胆的， 对 呀，可以拆卸。 哦，那还好，因为我看好多那个他们就是那个皮衣皮裤真的挺厚的， 很沉的。 还有一些皮衣裤它里头会带一些护具，起到保护作用。 没错没错。 再有呢就是雨衣。雨具是一定要用的，因为我们每次出行都会碰到雨，就这是不可避免的。 是的，是的。 你要没有这些的话，浑身都湿透，很难受，所以一定要穿。 我提一个问题，我个人没有在这个开摩托车的时候淋过大雨。那比如说小雨咱们淋过，走路也淋过雨，开摩托车真的那个速度，淋雨的时候能开得很快吗？问一下。 基本上就在高速上，如果下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到120-120， 真的 没问题，甚至更快都可以。但是安全的情况下，就是路况好的情况下， 是 对，还是得看路况而定啊。 那个时候雨衣都管用吗？那时候？ 说实话，如果长时间在大雨里骑行，雨衣也会往里渗，也会渗，因为它都会多少都会有接缝嘛。 是啊， 对对对。 所以像梁哥，我们当时在东北的时候 啊，这次 骑了2天半的大雨，基本到晚的时候，这个雨衣顺着这很多口，它也会往里 边衣服 也 湿， 也会 包括靴子里都是水。 那怎么办呢？那这是不是得备一身，还只是一身呢？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事儿？ 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备一个就是 备用 的雨鞋啊，或者再就是到了酒店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 烘干啊， 一般都会有那个吹风机， 是的，是的， 就用上了。 20年过啊。在想，还有呢， 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骑行装备是非常重要 的， 因为我们也是刚才说了，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这个装备，适合当这个当季的。 是， 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就刚才您说到整齐划一的这种形象， 没错。 我们俱乐部每个人都是穿着统一的马甲，统一的标识， 这就是为了个帅嘛，是不是？ 整齐 是一个 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到哪都是整齐划一的，有气势，对吧？ 就像摄影师都是留大长头发。穿那种工装马甲一样。 问一下，刚刚我们道道说，他不是说女生嘛，哈 啊，对，我就特别羡慕 女骑士什么样？跟我们形容这次有多少个？ 他们是不是穿的皮衣？ 肯定要穿是吧？ 也会穿女骑士。其实女骑士挺帅的， 那必须的。 你想，一个女性本身她代表着比较温柔的形象， 是 的，她骑在一个完全 硬的车上。 其实这种反差会让人感觉比男性骑更有感觉， 是的，是的， 更漂亮。 我想问一下，40位成员当中有几位女性车手啊？ 我们自己俱乐部当中只有一位， 就一位， 对，但是 就一位啊。 但是实际上，在整个这个哈雷圈当中的女骑士很多， 挺多的啊。 哦、 这一位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方便跟我们讲讲吗？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就也是正常上班， 正常上班， 就是企业上班的。 她有一颗狂野 的 心啊，两 口 子， 两 口 子 啊。 两辆车， 不错，两辆车 费钱。然后她呢，是这次也是全程坚持下来的吗？ 哎，没有，她老公跟着我们去的， 哦， 太太在家照顾小孩。 哦，对对对，已经有宝贝了。 你别去了， 那你照顾孩子是不是？那比如说女性在这个圈里头，那应该是背后也被保护、被呵护的，就被照顾嘛，是不是？在以往的骑行过程当中，有没有女性参加的这个经历？跟我们说说她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没有？想听听看，有吗？ 啊，其实我们在哈雷圈里有好多这个属于硬汉型的女性， 多硬 女汉 啊！这里头包括我们什么曼曼啊，这个严寒啊，他们其实都是美 名起的，曼曼严寒， 曼曼严寒这俩人啊。 然后他们呢，在这个圈里头都是非常有名的，也都是万里骑士啊，就是包括跑新疆啊， 厉害， 包括 都能跑下来 66号啊，包括跑这个川藏线啊，都是非常这个厉害的。女骑士够爷们儿， 够爷们儿， 非常硬，但是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非常好。 我刚要说，就是我之前也是，就刚才咱们聊， 我偶然间看到了一个某机车俱乐部的活动哈，然后呢，那个女骑士哇，简直了，皮肤是非常健康的那种小麦的黑色，就有点偏黑，然后呢，身材都特别好，因为她经常要骑行嘛，所以她的肌肉其实是相对来说很发达的， 还得身高得高 啊，对，身高也怪， 这个车长车大它够不着。哇，那不行， 那都1.68米以上，净身高， 真的真的， 对，而且还是夏天，他穿了一个短裤和露脐装， 非常的好看，戴了非常有这种骑士机车的感觉，戴了一个大圈的耳环。 是的，是的，非常有那种 你能想象那个形象哈。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标识， 对， 骑车的人都是有骑车人的这个形象概念的哈。 嗯。 刚刚说去你们东北这十四天的行程，其实道道也特别想了解哈。 是的。 这四天除了有大雨， 你们是怎么走的？我也走一圈。 除了有大雨的天气之外，住宿啊、饮食啊，有没有觉得不适应的地方？跟我们说你们住怎么住，四十辆车停车也是个问题，我在想对不对？ 因为像我们其实住宿对自己要求不高，但是车的要求高，你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停车环境，比如说有一个单独小院啊，或者说是停车地方有摄像头有人看啊。 那小院的话你们都住什么样的民宿还是酒店还是什么样？ 酒店一般都是酒 店,、 哦、酒店。 那酒店还有小院吗？ 小院 也就 有一些，有些对，它有些停车场的都是带那个院子带锁的 啊， 其实相对会安全。 其实你想想啊，每个这个比如说酒店或者民宿的主人哈，从这里看到四十辆哈利，他们也要加强防范。 对的，对的， 对，他也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是的， 对不对？哎， 就觉得贡献二十个停车位出来，把地锁都跳下来。 哎，这样的停车，就如果哈雷停车在车库里停的话，我想问一下，一个哈雷收一个车的钱还是怎么着？就是怎么去停车费呢？我想了解一下。 按车位收 啊？是吗？按车位还是按车辆？ 每个地区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就按车次收，一个车多少钱？有的甚至不收。 你看， 所以不一定。 嗯， 还真是、啊。 东北方面收了吗？ 东北方面收的 好多地儿基本不收。 你看看多棒！ 我看到这个里面像什么通辽，对、 哦， 我跟你说，前几天我爸妈也是自驾回去的嘛， 回去了， 正好路过通辽、 啊， 通辽的物价简直了。 怎么了？ 真便宜啊，便宜又好吃， 是不是？哎， 是吧？ 说到饮食和物价，你们觉得东北地区的这个花费上感觉怎么样？ 说先说饮食吧， 饮食吃的。 梁哥是美食家， 美食家梁哥、 啊、来 梁哥，对。 其实这一趟呢不仅是一个骑行的一个活动，因为你骑行的目的有很多 啊。 我们其中的一个目的呢还是要品尝当地你骑过的这些地方的美食。 当然了， 像您家这个黑盒、 黑盒有什么呀？ 因为我们 黑盒的吃的其实很多， 对，非常好吃。因为我们这趟行程从北极村一直是沿着这个龙江中俄边境， 去的都是好地方， 一直到了这个东极、所以这一路上都是吃鱼。 哎呦， 吃鱼，包括新凯湖，包括最后景柏湖，最后我们这个几个队员回来说，这半个月肯定说鱼就 吃够了， 吃够了，但是非常好吃，因为每一个包括像黑河啊、包括像呼玛县，包括像这个抚远，那每一个地方吃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是的， 有炖的，有炸的，有腌的，有这个， 还有鱼锅， 这是也是我们骑行的其中的一个 重要 的 部分，我得补给啊，对不 对？ 对 呀、啊，我得 吃好才能开路，开车上路呢。 是，而且你想骑一天，刚才也说了，可能并不一定会按点吃饭， 对， 那真的是挺饿的。你需要、那就需要更充足的补充能量。 刚刚那个梁哥说是有一次十点才到达目的地， 对， 那怎么吃饭呢？十点之后 啊、那天主要是从北极村呢，我们本来原计划是要到，就是到呼玛， 对， 但是应该是大概下午两点左右、三点左右就应该到达呼玛。在路上呢，出点状况，因为大概有100多公里，发现这个国道呢是在修。这是全都是泥泞那种路，因为哈雷呢比较重，就这种沙石地和泥泞的路呢， 它 是容易打滑的， 有危险 的， 嗯， 所以呢我们开的比较慢，所以耽误了大概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 哦、哎， 但是说到回到吃呢，就是因为到了呼玛，我们都十点多了。把行李放下，酒店住上酒店以后呢，特别巧，旁边有一个小餐馆，一个饺子馆， 哎呀， 两口子经营的， 哎呀， 就是那种我们在那儿， 哎呀。四十 倍 来了，你们干嘛呀？ 我们小店好像还没接受过这个。 而且呢，两口子呢、是男耕女织那种感觉、 哦。 那个女的都是现包的大馅儿东北饺子，非常好吃，各种各样的馅儿。然后呢，他们家又炖的这个，有炖的好些咱们北方人比较喜欢的什么猪耳朵啊，什么这些炖菜， 我知道了， 卤菜。 哎呀， 所以我们吃的非常开心， 又 喝了当地的东北小烧。 哎呀， 简直了！这一餐 可开心了， 极具当地特色。 对， 饺子自助餐，人家这是自助，包 28块钱一位。 是吗？ 28块钱一位。 哎呀， 所以刚才说那个卤菜的那种小菜都是随便， 饺子那是 饺子，你只要点馅儿，他现给你包，就现煮自助， 非常好吃。 太棒了。 但我们那天因为你想 淳朴的 饿了一天到那儿，估计可能给人吃赔了， 有可能。 真的是，你想想那大汉子们，三十个汉子， 老板娘，你知道最后流着泪送你们。 没没，后来我们加了微信， 不要再来了。 我们加了微信，然后呢，因为呢，第二天我们还有就是后面的一些其实会住在珠马，所以我们在去朋友圈里就帮他做了一些宣传。 哦，不 是的，其实很好。 刚才说的不是四十个人同时到达，是分期分批的到达的。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这还是需要就 还是很好， 常常联络跟这个队员之间哈。哦，这个是，其实我们会感受到东北人民的淳朴和热情。 嗯， 那能感受得到哈。那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应该跟柴先生是一个队伍的吧？您是属于一个队伍的哈。您这个 他打头，我收尾。 是的，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遇到大雨的天气，有什么突发事件没有？这一趟行程当中，您印象当中也没了，就是很顺畅。 突发事件，比如说，就是整个骑行当中，在穿越大兴安岭啊， 大兴安岭的时候， 就是对。碰见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怎么呢？ 在大兴安岭这当中是没有厕所的， 哦， 大家看来如果想上厕，反正都是男的嘛，方便就停车，路边方便就完了。 嗯， 就发现草丛当中有声音， 嗯， 结果发现这草丛当中有一个怎么叫狍子， 狍子， 哎呀，真的是狍子，那是野生的。 被我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那什么上是有那种铁丝把他的脚给困住了， 哦， 然后大家上去按着他把这个整个脚上的铁丝打开之后，然后他就跑了， 救了他哈。 对，要不然其实他过不了两天肯定就死了。 是的，是的。 这个人为捕猎还捕杀还是 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狼的照片，你应该看到的那个视频哈，那个狼的嘴被一个矿泉水瓶给堵住了，瘦的真的是骨瘦如柴，他也吃不了东西。 嗯， 最后把这个瓶子给他拿走，才可以吃东西，因为他不能吃东西啊。 对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生态环境很重要。对，大兴安岭漂亮吧？ 非常漂亮， 道儿是非常知道的， 我是非常向往的，我都没有就是深入过大兴安岭去玩一圈。 在林区开车是什么劲儿啊？ 前半段的行程基本上是整个穿越大兴安岭，眼望不到边的兴安岭， 太大。 后半圈呢，走的基本都是咱们整个东北的粮仓地区， 哎呦， 眼望不到边的麦田。 三江平原 东北大米真的很好 好好吃好吃。 其实在路上呢，我们也有些东西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 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过我们当时鸦片战争以后像中俄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像您住的那个黑河 爱辉条约， 实际上就是爱辉条约， 有一个爱辉博物馆，其实也可以 我们路过了 啊，路过了啊。 那我们站在那个龙江的这个北岸的，然后说对面实际上就是以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嗯嗯， 那包括在之后的北京条约又把这个另外东部的这个中国东部的包括海参崴这些地方又给划给了俄罗斯。我们在黑瞎子岛其实呢学到的 黑瞎子岛 在抚远，实际上呢是感受是挺郁闷的，就是觉得这个当时中国弱的时候别人欺负你，你划走了，很容易的划走了60多万平方公里 的 土地就给你了。包括您家对面那个江东流四屯 啊，是啊，我们每天都跟对岸就要互相对望， 真的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对岸啊，一到晚上灯火通明，每到过年的时候哇，烟花与这个就是这都已经放冒烟了，你知道吗？然后咱们这在这边哇，好羡慕啊！现在反过来了，哎，对面的灯光，然后来亮起来。 所以呢，有就是这个呢，就是有时候你会想到，就是说我还是得自强， 当然， 真的真的， 中国一定强， 当自强，当自强。对，其实我们会看到哈雷。一个出行的不管是单人骑哈雷的人还是成群结队骑哈雷的人，他是一种阳刚的气势以及自强的表现哈。刚刚我开始形容的时候我们词没用准确，柴哥用的很准确，他们内心都非常的善良，很有正义感的一群人。看过很多的机车电影，最后都是铁汉柔情，你发现没有？都那么最后都是铁汉，回到家庭之后都是抱着娃哈哈那种天伦之乐，就是这种感觉的。 回家抱娃时候也有种感觉，哎呀，笑着活下去，你别哭了啊，哄哄你。 有没有这种就情感的经历？说骑行很久，回家之后娃不认识爸，不认识妈，很长时间有吧？ 你是谁？ 对，有会这种感觉吧？ 那倒不至于、 啊、不至于， 因为我们 骑 行呢最长的时间可能就是大概20多天30天这个样子 啊。 但是确实是因为你老出去，尤其是利用这个平时周末呀， 难得呀，对呀， 休假时间呀， 家人尤其另一半 照顾比较少一些。回来呢，你包括前几天我们有一个会员，枫叶，他小孩100天。 啊，白日 那我们整个俱乐部很多人都过去了，为这个小孩庆祝100天。 小孩 那种场景是我们非常开心的， 哎，好棒！ 也会都每个人都会主动的去多喝两杯的每一个。 我跟你讲， 你平时骑车不能喝酒。 对， 是的， 对对对，我跟你讲啊，小班白日，这个小区假设这个小区，来了40位开哈利的大哥。这小孩一生平汤， 我跟你讲，不，我跟你说，你还没等进小学，来，有人扰民。 哎，对，说那个哈利哒哒那个声音，你们又有控制吧？比如说，它是可以控制的，对不对？那个音浪。 实际上其实对于现在的排气来说，当然会有这种能够变声的排气，但大部分的排气是控制不了的，声音还确实很大的。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一些造势，有些什么展览啊，会有请哈雷机车去那个三里屯那个美式那个餐厅，就是邀请了很多哈雷机车造势嘛。对， 其实一般都我们都会，比如说晚，尤其是晚上回到小区的时候都会收油啊，不会去轰轰的那个加油轰油。你像包括我那个车现在就换的一个是三升排气，它是变声的。 这是专业知识， 就是相对就没有那么吵。 是的，所以就是尤其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提醒大家， 包括其实我们也很少尽量不去在室内的这种骑行，因为确实也扰民。 是的，是的，确实很大声。没错，没错，一般都是郊区啊，那个比较 空旷的地方。对，而且哈雷它也适合比较旷野的地方。 是的，是的， 跑出去大家觉得才更有乐趣嘛。 对，更适合它。 才能自由飞翔吗？是不 是？ 是 的，是的。那比如说很多想要去骑行哈雷的朋友，二位都是专家啊，那么多年的骑行经验，就是骑哈雷这件事情本身难吗？跟骑摩托车是原理是一样的吗？ 原理是一样， 原理是一样。 它无非可能大家会觉得它车比较重， 重沉， 比较沉。 对 对，然后从它的整个机械状态来说，可能大家很多骑车的人都会认为哈雷比较原始。它的整个技术来说并不是在整个的所有摩托车品牌当中最先进的， 是这样认为，对吗？这样， 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喜欢哈雷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喜欢的就是这种原始的味道。 当然了，Keep Real， 到包括说，其实我们这几次长途骑行，因为走到很多小的地方，它的油品质实际上不太好。 是的， 但实际上哈雷这种原始给我们带来的就这种。它更有安全感，不挑油， 真的。 我们在 东北，在新疆都会有。我们大家如果要开车的话，都会看到我们平时加汽油什么颜色，透明，稍微淡淡的有一点黄。 对，淡黄， 对吧？ 对对对， 但基本是透明色的。 是的， 我们在那加过很多油，往里一加，我就这你是不是给我加错了？ 成 橘子汁色啊， 橘子汁色， 成汁黄的，特别黄。 哎呦我天！ 你可想而知它的质量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是特别精密的一些， 这不是大庆油田打出来的吗？ 浓度高嘛， 所以其实它有各有优势吧， 没错没错， 还是看大家喜爱。 那比如说这个都是喝汽油的，没有柴油的，有吗？ 没 有柴油的，哦， 汽油的，汽油的， 这就是一个知识点的网点，不知道以前都是喝汽油的， 汽油的 啊，不挑油， 那就是95、97 都可以有吗？ 都可以， 对，都可以，就算是柴油是不是？ 都可以， 反正都有，反正都可以，对，是的，是的。 对， 那比如说我们在还有4分钟的时间哈，最后我们谈谈这个开哈雷的，就是比如说年龄啊、体力啊，有没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它特别重，想不想一般的一辆哈雷车大概多沉的一辆车？ 我在想，那个如果 有 大家，你看，尤其是女骑手， 对， 身材都那么好，都那么瘦，万一这个车，假如说真的是倒了，它都扶不起来吧？应该 是吧？它得多少斤的那车？ 第一呢，有技巧，车的话，其实分量像比较重的，基本在400多公斤。 妈呀！ 啊，快一吨了。 轻的大概得有300公斤左右。 哎呀！ 但其实我们从年龄到现在来说，比如说你们觉得梁哥，今年有多大？ 梁哥看不出来这个岁数，他绝对应该比实际年龄要小。 70后。 梁哥今年也50多岁了， 50多岁了， 66年的， 但 是看着跟70多的是吧？ 不， 就是因为骑摩托车骑的， 不是，你的面相特别 年 轻， 很壮，很年轻。 我们俱乐部当中也有年过60的人 啊。 就实际上，其实大家对这种热爱，我们因为什么大家刚才说到，其实如果有发生倒车，当然我们有技巧。可以单独一个人把它扶起来，但相对来说还是很重。 对呀， 人多的话是不是就很方便？ 啊， 可以互相帮忙。 对，你就 别一个人 骑。 对， 所以其实年龄并不是完全最主要的因素。像国外有很多年龄更大， 60、70岁， 甚至80之人都在骑车。 哎呦我天， 真的太爽了哈！ 对生活的热爱，兴趣点，所以 在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嗯，他不可能显得面相上老，绝对不会，一定是非常阳光，非常开心的， 对呀， 状态好， 就是状态， 这个是无法弥补的。 去的地方也特别的好，神清气爽，然后呢，又是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没错， 他能不年轻吗？嗯、 是， 没有什么愁事儿啊。 是，问一下，就是十四天的骑行，其实我们会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有没有特别疲惫的时候不想骑了，或者能不能休息一天？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啊、 有吗？ 这个我来说吧， 太有了是吧？ 其实有一段呢，是我们。我们路过一个国道，然后呢，这个国道呢修了，在地图上我们是看不到的。当地的村民呢就给他把这一段大概有5公里给他都堵上了，那我们只能下道，因为哈雷呢是不适合下道的。下道是什么是这种土路？ 对。 而很喧，那哈雷这个车重，刚才说了400多公斤，那是很容易打滑或者甚至倒车的。那其中我们确实有倒车了的，但这时候呢才能体现出。你像就刚才说，咱们大家一起帮着把车扶起来， 没错 啊，这种团结啊， 像这些呢，都是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才能包括我们拍的一些照片，那些是最值得回忆的， 特别原始自然，没有做摆拍的时候最好了。 是的， 对吧？ 记录最真实，这个比如说出丑的场景， 全都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二位先聊到这儿哈。其实也。间接的、片面的、简简浅浅的了解了哈雷的精神啊， 没错， 这是生活当中难得的凝聚力，绝世之人啊！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的节奏的生活当中，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一件喜欢的事情，是多么的难得的事儿啊！ 没错， 是不是？一定要，我觉得他们应该坚持太多太多年，应该不会改变，是吧？ 是 是, 是， 改变不了。 骑到骑不动了。 骑到骑不动了 ，你看，这就是这份热爱和喜欢。 是是其实我们知道，一个组织呢，不停的人加入，不停的人退出，这就是这个组织慢慢走下去的一个原动力，对不对？ 大浪淘沙嘛，这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 是的，希望我们的柴先生和我们的梁先生的身体保持健康， 是的， 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 然后骑行更远的地方， 对对对，才能去祖国世界上更多地方展示中国哈雷的魅力。 没错。 对对对，哎呀，周彤，你明白那个道理了吗？ 明白了， 还是好好顺行李吧。 啊，是没事，你可以先去考个驾照。 是的，谢谢我们二位精彩的分享， 谢谢主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